善良的心。 Because she knows, don't wanna be your angel. 不想被这一步

北京市首个 PPP 模式的养老机构朝阳区公和老年公寓正式投入使用了。那公寓设有卫生服务站、文体娱乐等设施，老人还可以不出楼就能看病，享受医院转诊的绿色通道。卫生服务站依托双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让老人的医疗更有保障。6月26号，残疾贫困但高考成绩优异的甘肃考生魏翔通过微信向清华大学发出了请求，希望清华能够帮助解决宿舍困难的问题，让他能够带着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一起去清华上学。这一份请求不仅第一时间得到了清华的回应，还得到了清华交办的一份感人肺腑的回信，两封信加在一起，一时间感动了众多网友。 如果能有个世界只有我和你，让我们一起忘记这日夜中的汇聚，没有未来，没有过去，唱这首思念的歌只为我和你，是否你还会想起，是否你还会熟悉，是否你还能唱起。我用歌声告诉你生命的意义，告诉你思念的旋律，听我唱完这首和你，让我们一起忘记这日夜中的规矩，没有未来，没有过去，唱这首思念的歌只为我和你，是否你还会想起，是否你还会熟悉，是否你还能唱起。我用歌声告诉你生命的意义，告诉你思念的旋律，听我唱完这首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爱情总是游戏，

比如说办公室里最大杀伤力的负能量叫做抱怨，抱怨的人总是爱数落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种种不满，自怜自哀，把自己打造的形象呢很颓。那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最好是敬而远之。其实谁的工作没有压力呢？成天的抱怨咒骂只会让本来安心工作的人也容易被负能量的情绪所困扰。抱怨是办公室最容易传播的，而且是辐射又快又广，杀伤力巨强。所以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也不让自己受到感染，那么你对这样的人一定要敬而远之咯。除了最常见的抱怨，那在职场最有杀伤力也是最有负能量的第二点就叫做冷淡了。办公室人际关系的冷淡对于团队建设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工作协作当中有意的不配合、疏远同事，甚至有意给同事设置障碍等等。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就说这个女孩很心机。但是冷淡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就很有可能会变成办公室的冷暴力，导致整个团队的人际关系恶化，人心背离，缺乏战斗力，极大的影响团队的绩效。那我们在职场生涯心理咨询的小组呢，也做过这样一项调查，在参与调查的182名职场人当中，有57%的人表示面对办公室里的冷暴力会备受压力，甚至有的人会选择辞职离开。那对于公司来说，这显然是造成人才流失的又一重要原因了。在这里同样也要提醒 HR 和老板们，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呢组织一下团建，对于办公室的人际相处有一定的缓和作用哦。除了刚刚提到的人性冷淡和抱怨的方面，其实还有一大负能量的点叫做攀比。办公室里的女生呢比较爱比我的名牌包包、我的名牌衣服，那男生呢会比一比我今天开的是什么牌子的车、我今天戴的是什么表。如果是工作中一直高下的话，倒是有几分积极的竞争意识，但只是一味的去攀比物质，会显得你比较肤浅哦。最早之前听过这样一句话，我想你应该也听说过，说一个人越缺少什么越是会炫耀什么，那希望你在职场当中不要当这些人哦。面对高压的工作、堆积如山的事物、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以及竞争激烈的商业氛围，那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呢，希望你的每一分钟都如同在战斗一样，也要时刻注意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远离负能量，吸收正能量。969职场秀，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不要走开，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 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